个心光就发宣，就话以呢个智慧光辉嚟到灭呢个生意妄想心，咁啊使呢个心地光明啊，自自然然得以显发，指就系由呢个心光显化啦，所以发呢个神通嘅妙用，喺余情俗流否成清明。呢个属于譬喻，就系话呢个意识个心生欲念，取舍不停，就好似呢个浊流水。咁啊，现在静守不动，沙土自沉，去泥纯水啊。咁啊，既然纯是系清水啦，咁啊，譬如以呢个修行力故，咁啊，断除烦恼，心地清净，内外光洁。内不见真心，外不见世界，咁啊内外都成为清净圆洁，所谓思维第一。就乌拖失魔于如来前，合掌顶礼，佛师相祝。七二八佛言：我常专益，久以劫前，若正多贪人，有佛出世，名曰空人。劫多人人，如猛火罪，教我片观八骸四肢，于冷暖气，神光内形，化多人心，定智为火，不从事诸佛，皆呼召我如为火头，我以火光三昧力故，成阿罗汉，心发大愿，诸佛成道，我为力士。亲服魔怨，佛问圆通，我以闭观，真心远速，无我流通，诸漏记消，生大宝源，登无上国，知为第一。此就系众圣各说圣门嘅第四科，名为叫做观七大。咁啊，七大即是系地、水、火、风、空、身、色。咁啊，经里边咁啊，七位圣人啊，于呢个七大之中，咁啊，随观一大，咁啊，因为观七大非七大，观七大即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源，系无事无他，非心非境，常住直列，咁啊，因此断烦恼而得。叫圆通，咁啊分为七科，现在初一科就系火头，系观火大，咁啊火头就系修观之人，嗱咁啊火属于所观之境，咁啊能所合清，叫做火头观火大，咁啊火咧就有呢个内火同埋外火，咁啊内火。就是心中的暖气啊，咁啊外火呢就是能消灭嘅，都名为叫做火。咁现在始终个火头先者是观呢个内火啊，即是佢呢个淫欲心藏，所以就观呢个内火嘅淫欲心啊，咁啊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因此得。净圆通，但乌初失魔，中国话叫做火头啊，就系属于咧护法神中一位咧嘅金刚力士，喺于如来前嗱，咁啊前后各正属圆通咧，都有一句所谓即随坐起之文，咁啊因为文法系坐响度啊嘛，咁啊现在佛咧要佢哋各国啊咁叙述。咁啊，得正圆通之由，所以佢哋每一位尊者出世菩萨圣人啊，都系先先咧从坐而起，咁啊，然后咧顶礼佛嘅相祝，然后先要说出啦，佢自己点样修正圆通。咁啊，但系金刚力士啊，佢属于呢个护法神，其实唔系坐响度噶，佢就常常都系站响度。即是站在佛之前，咁啊为呢个护法神护持正法， 什么表现这个勇健啊，就常立不妥。那么既然常立不妥了，那么他就不需要啊，那么即从坐起来的叙述他自己的德政圆通啦。所以说就依如来之前，你就合掌顶礼，实施相足，就依不言。咁啊，此三句经文呢，就属于呢个正沙句。咁我常就先益久远之前，只就属得圆通呢个原因。咁啊，亦都可以讲咧，系因祸就得福。咁啊，正多就贪欲，就说明佢呢个本性啊，就系多贪淫欲嘅习惯。嗱，咁啊，每一个众生呢，对于这个淫欲啊，可以讲是天生的，所以属于呢人人都有此烦恼。那么一切众生因为有此烦恼啊，然后先接受这个生死轮转。所以《圆觉经》里面讲啊，那么一切众生皆以淫欲以正正明。那么又在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讲，所谓爱欲片者，虽如四丝片啊，就不复为用。嗱，咁啊，此经向下第六卷四种清净明慧之中，咁啊，佢亦都是一切众生，如果其心不淫啊，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咁啊，可见呢个淫欲呢，呢个过患之心啊，对一个真修行者系一个最大嘅障碍。咁啊！現在火頭金剛力士佢自己講啊，佢話我正多貪淫，咁啊，説明佢呢方面嘅煩惱比平常人咧更甚。地呢個煩惱咁啊，逼迫佢自心，所謂熱怒非常。佢有十七世就名曰空王，呢就説明久已劫前。咁啊，因为种下呢个善根，所以能够积佛出世。因为佛出世系专一啊，系利益呢个众生嘅。咁啊，现在话有佛出世，名曰空王。嗱，佛空号就有十种，但系佛个别号咧，个个不同啊。但系现今此佛名为叫做空王。就是说心性是无形无相，是清净本源，是一法不立，一尘不染，所以名为叫做空。咁啊，众生迷此空理，咁执着为有啊，所以就有呢个人我而非贪嗔痴等，然后造罪业流于生死。所以不得自在。咁啊，一切诸佛由于修德有功啊，与呢个空理相应，所以得大自在、大解脱，为天中之天、地中之圣。所以此一尊佛出世咧，别号就叫做空王。嗱，咁啊，空系属于多嘢啊，那系能静之字。属于第一多罗蜜，咁啊王字咧就属于呢个化身啊，合埋叫做空王。因为佛有大智慧，能够见机斗教。现在观呢个金刚力士，呢个淫欲烦恼障特别深之故，所以佢话说多淫啊，就正猛火聚啊，嗱火。在物系能消一切物，咁如果呢个淫欲火在心啊，就系能够消我哋呢个法身。咁一星之火，都尚且能够燎原啊，何况系大猛火聚呢？所以有此呢个淫欲之火，能够消我哋呢法身慧命，所以佛说此呢个烦恼啊。是过患甚深，要快啲嚟到对治。 就好似呢个大医王治咗呢个病人嗰种病症之心，咁啊即刻呢为佢医治一样啊。所以话教我本官就八孩四肢诸冷暖速，嗱咁啊佛道出身，咁啊既然接出佢个病啊，咁啊就应该咧就要俾佢呢个药。咁啊，如果你只系接出佢个病啊，你唔俾佢嘅药咧，你就只系增加佢呢个痛苦。所以空王法就教呢个火头仙者啊，你要评估。即是一一呢来到观察，那么观察什么呢？他就八骸的四肢，那八骸那么人身的骨头呢就好多的，那例如眼骨啊、鼻骨啊、手指骨以及脚骨，那么好多，那么通常讲呢就叫做八骸。那么四肢呢就是两手两脚，那么八骸四肢呢在呢个四大之中属于四大，因为佢啲骨头咧系坚实而地啦。呢、这个冷字咧就属于呢个水大，个暖字属于呢个火大，呢、这个气字咧属于风大啊。咁啊，接连人身嘅组织总唔离开呢个地水火风四大。咁啊，凡系呢个贪欲心重嘅人，他就一定要攀援这个外境啊。那么如果这个外境美好的呢，那么他这个肉身呢特别来得自定，等于说这种烦恼啊就特别来得强。所以现在空王法呢就教火头仙者教他观啊这个贪欲烦恼究竟是从何生起呢？咁啊，依呢个四大之中啊，一一嚟到观察，一似个贪欲烦恼啊，系从手起，抑或从脚起啊？咁啊，疑是不系，一一片观，呢个烦恼火究竟啊从何而生起啦？咁啊，在呢个水大之中，佢就观呢个剃兔龙穴。咁啊，边一种啊，个生起呢个烦恼咧，乃至个火大、风大，亦都如是观察。咁啊，佢能够如是作观啊，求此个贪欲烦恼系不可得，所谓本性空寂。咁啊，当下此种贪欲烦恼就会熄灭，因为贪欲心痛，咁啊，贪欲属于心啦。嗱，我哋现在于呢个四系八支，咁啊一一作观嘅观察啦，咁啊亦都不离心喎。嗱，咁如果我哋心心念念啊攀缘呢个外境之美好啊，咁啊呢个淫欲火就炽盛。嗱，咁啊若是我以此心嚟到反观内照啊，咁啊呢个淫欲之心当下清净熄灭，所以起烦恼是此心，咁啊灭烦恼咧，咁啊亦系此心啊，咁啊说明系万法为心，我话神光外形有化多人心啊，系静智慧火，咁啊由于空王法，咁啊教火头仙者，咁啊遍观法系四支啊。睇个此种贪欲烦恼从何生起？咁啊，佢如是依法嘅行持，咁啊，照空王佛所教啊，咁啊，一一嚟到作观，咁啊，故久就发生效力啊，咁啊，知道此个烦恼，咁啊，彻底虚妄，咁啊，烦恼火就熄灭啊，好似一个有病嘅人。能够医方服药，咁啊药到就清除。咁啊，由是我哋知得，如果呢个人病烦恼重嘅众生啊，若是都能够医呢个火头仙者咁样啊， 佢文化觀心咧，咁啊呢種煩惱淫病啊，人人都可以止息嘅。嗱，神光即係智慧啊，內形咧就即而係禅定。咁啊，由於念念閉觀，心不外言，咁啊一心反照就名為嗰只內形。咁啊，有神光咧，咁啊即係觀啊。那內形呢就即而是止，那因中修止觀，那果上就正定位啊，那么觀久功心發生效力，所以能化這個多淫心就正智慧果啊。那么智慧是火，淫欲呢亦而是火啊，那么淫欲之火能夠消發生，若要话智慧之火咧，就能消烦恼。咁啊，佢未曾直佛之前，咁啊，神光都化为鬼火，智慧都变成淫心。咁啊，现在佢有善根，咁啊，直要空王法，咁啊，教佢遍观呢个八系四支，求呢个淫心不可得。咁啊，半久咧，鬼火都化作神光，神光能够利人，亦能够救人啊！但系鬼火咧就能害人，就能杀人。咁啊，亦都说明咧，我哋直佛与到唔直佛啊，就有咁大嘅分别。咁啊，若是话唔直佛，个变成咧神光都变成鬼火啊！若是我哋直意佛咧，嗰啲鬼火多人心咧，都变成智慧。嗱，咁啊直佛咧就有二字嘅好处。咁啊又化呢个多人心，咁啊即系断得啊，咁啊断咗呢个淫欲之念啊嘛。嗱，咁啊成智慧火就属于智德啊。咁啊现在金刚力士，火头金刚。咁啊，佢将自己所证，咁啊化多人心，正智慧火呢种嘅修行过程，启发于佛，所以佛咧即时就为我印证啊，咁啊证明我已经断咗呢个欲火嘅烦恼，佢话从事诸佛就皆呼召我啊，名为佢个火头。咁啊，点解诸佛叫火头咧？佢话我以火光三昧力故，就成阿罗汉。嗱，咁啊，火光即系智慧，三昧即是系禅定啊，说明佢定位相知，以断烦恼，正不生灭，能成出世个阿罗汉。咁啊，亦都说明烦恼本无实体，不过系随境分别。而起呢个淫欲烦恼，咁啊，若是我哋反照内观，咁啊，观自心清净啊，于呢个八系四支之中，咁啊，一一观察，就求呢个淫欲烦恼系不可得，咁啊，亦都可见心贪缘外境就成为生死啊。若是心能够浪欲，就必然系涅槃。所以万法都为之嘛，我哋善用心者就成佛作祖，为正为言。咁啊，若是话不善用心咧，就成为镬康炉炭啊，刀山剑士。咁啊，可见用心之中咧，亦都系最重要啊。我哋修行人应该要善于用心，千万咧。唔好俾呢个外境所主，个心发大愿嗱，咁啊金刚力士一向为呢个贪欲烦恼之所逼迫，咁啊现今蒙佛开示妙性法门，能够超凡入圣啊，为着报佛难报心恩之故，所以嘅法愿要扶持佛法啊，佢话心发大愿。佢话诸佛成道，就我为力士，亲属魔怨。嗱，咁啊佛成道之时， 已经咧系断尽一切嘅烦恼因啦，咁啊亦都断尽一切嘅生死果，咁啊变成爱无魔障，爱魔亦都不能侵。但系佛唔系做个治疗汉啊，佛出世系为着度众生，所以佛本来就慈悲，虽然有呢个外魔嚟到念佛啊，佛亦都不离，因为佛自证清净法身啊，当时冇外魔，外魔亦都莫奈佛何，只就说明佛呢自己修得有功，就能够降服呢个魔障啊。但系嗰啲懦弱嘅众生啊，如果见到魔来到念佛啊，他就不敢亲近佛，变成晒法啦，无以流通，苦恼众生啊，亦都无由痛苦。咁啊，所以金刚力士啊，即系火烧金刚，他就自是守执宝持，立于佛前，降服呢个魔怨啊，护持正法。咁啊，此个降服魔怨呢，就属于咧降服呢个外魔。得佛问圆通，只就求佛问二十八界最为圆通呢？嗱，咁啊，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啊。咁啊，而我同埋金刚力士所证嘅咧，佢话我以世观身心暖速，无碍流通，诸漏消尽，生大宝现。生无上国就思为第一，咁我以世观呢，即是世实来的观察于这个法系四支之中，咁一一来的片观个身心的念速，身就是法系四支所谓诸冷念嚟，咁现在观这个贪欲烦恼啊，究竟从心生起抑或从心生起啦？嗱，咁啊，心就不离四大，现在于呢个四大之中，同埋一一观察，求此贪欲烦恼不可，即使观心啊，于呢个心中求此烦恼亦不可得。所以话无碍就流通啦，咁啊依心依心，咁啊一一观察都求此烦恼不可得啦。呢个欲火烦恼顿而止息啊，正如智慧火能够活动流通。佢话诸漏既消，咁啊即系上文个化多人心啊，即系化咗呢个多淫欲之心，咁啊即系呢个淫欲之漏咧已经系消除啦。佢话诸漏既消，佢话生大宝如，咁啊即系上文嘅成智慧火。咁啊，化咗呢个多淫心嘅鬼火，一成就呢个智慧火，咁啊，即系诸漏，既然系消灭啦，咁啊，生大宝圆嘅智慧火，佢话灯无上过，因为发大心，咁啊，既然化多淫心成智慧火，正阿罗汉得到此根初解，就先得人空。但个正空不自空啊，咁啊从空出，广行六道，自利利他，个成法解脱。后来咧法解脱以虚空不生啊，连空空亦都不自，咁啊从此咧登上呢个无上国度啊，奋正佛果菩提就思为第一，即系化多人心，正智为火。吉慈地菩萨唔系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就二百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依一切要路遵口前地演艺，有不如法，黄犬车马，我皆平田，就或作桥梁，或负沙土。第二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腰环蔽处，腰人平物，我先为平，视其所矮， 降物即行，就不取其極。其借浮法，現在世時，世多機緊，我為富人，就無問遠近，唯取一田。或有天流，地於泥力，我有神力，就為其推輪，拔其苦惱。得時國大王，就言佛切齋，我於以時平地待佛。得皮遮如來，魔境為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就我即心開，現身離塵，宇宙世界，所離塵等無之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摸，乃都兵亦無所觸。我於法性如無生忍，淨阿羅漢。我回心今日菩薩中聞諸如來宣妙蓮花佛之見地，我先證明以為上首。佛問圓通，我以世觀身界二塵等無之別，本如來藏虛妄法塵，塵消自然成無數，以為第一，只就是觀七大的第二科，名為自地觀火大。咁本來七大呢，咁依照就通常個習慣啊，都係講地、水、火、風、空、根、色。咁呢個火呢，就排在七大中嘅第三。咁以慈地菩薩觀地大呢，應該係排在最先嘅。咁現在呢，就偏偏呢，就將呢個最先嘅地大咁啊，排於第二啊，而將排在第三呢個火大咧，咁啊特別在先嚟嘅解釋。咁啊，點解會如此咧？就因為一切眾生啊，呢個生死根本就不離呢個淫欲啊。咁啊，淫欲就屬於呢個猛火，屬於呢個鬼火啊。咁啊，淫欲心咧，是为大地的冤贼啊，是为大地的障碍。咁啊，所以本经之发起啊，咁啊，亦都以呢个阿难尊者误堕淫室而发起此个首楞严佛教。咁啊，说明呢个淫欲的过患呢系特别大。咁啊，佛大慈悲，咁啊，欲想令一切嘅行者，你想成就此个大佛境首楞严王大定啊，你一定先断呢个淫心。若是淫心不除，此首楞严大定都无以成立。咁啊，所以特别在呢个七大之中，就唔照呢个常规，以呢个地大为先。咁啊，特别呢，就是将排在第三这个火大啊，放于呢是最先。咁啊，说明佛呢真是大慈大悲啊，特别提醒我哋呢个修行人，你欲想成就九灵圆大定，咁啊欲想成就无上菩提，欲想啊得到出世解脱，不再受呢个生死轮转啊，咁你一定要断尽呢个淫欲之火啊！咁啊，亦即是话咧，断尽呢个生死之因，咁啊，然后先至可以正解脱。咁啊，所以七大本来以地大为先，现在不依呢个常规，反而以呢个火大排在先咧。呢、这个意思就系如上所说，就目的咧，鼓励呢个修行人了解呢个淫欲啊，系为生死根本。以生死根本不断，首楞严大定就不能成就。我哋每一个修行人啊，都应该要照呢个火头金刚力士一样，咁遍观八骸四珠，咁啊一一咧求呢个淫欲火不可得啊，化成呢个智慧个光辉，先至可以断此个生死根本而登无上国。咁啊，所以咧以火大为先，咁啊其次咧就顺序啊，咁啊轮到慈地菩萨就观地大。咁啊慈地菩萨 咁啊，在呢個《寶雲經》裏邊講咧，呢個地就係有十種嘅道理。第一就叫做廣大義，因為地係遍一切時處，所以名為叫做廣大啦。咁啊，譬如菩薩正呢個本有心地，所謂清淨本源，係周遍法界，廣大無際。咁啊，第二。地能为众生依，无论你有情抑或无情啊，都不离开个地。所谓依地而住啊，咁就譬如正入心地个菩萨，遍为一切众生之所归依啊。第三就无好恶，嗱咁啊有人咁啊向呢个大地发花，咁啊大地依然系大地，佢就唔会欢喜噶。咁啊，即使有人啊，佢以一个恶心啊，咁啊响呢个大地倒满系粪秽啊，可是呢个大地咧，佢唔会嫌弃啊，啊佢亦唔会生嘅嗔恨心，所以呢个大地咧系无好恶，因为佢无分别故。咁啊，譬如进入咁啊心地法门个菩萨啊，所谓念念不离法性。法性清净不动，你暂知佢唔欢喜啊！你即使毁谤，佢亦不会生呢个嗔恨，所以佢就无好恶。咁啊，第四就能受大雨，嗱咁落大雨之时，咁啊也只有地咧能够吸纳，能够吸收啊。咁啊就譬如，咁啊进入心地个菩萨，能受殊胜嘅大法轮、大法雨。大法明、大法觉，说明佛所说的一乘妙法，也只有地上的大菩萨啊，方能接受。咁啊，第五就能生草木，草中就有药，能疗众病啊。咁啊，木之中咧就有良材啊，能够支持大厦。咁啊，就譬如进入心地法门的菩萨。佢能够开示种种法药啊，遍治众生种种个烦恼病。咁啊，进入心地嘅大菩萨，能成大器，能成佛道，能够支持下。第六系为种子依，咁啊，一切种子都系依呢个地而生长。咁啊，譬如进入心地法门嘅菩萨啊，能够生起嗱众生个菩提种子。为众生说法之时，咁啊令佢咧未种善根者众，令佢呢个菩提种子生起啊，乃至已种者，令佢增长，直至最后开智慧花，结成菩提果。第七系能生众宝，嗱咁啊地系能生七宝啊，我哋所有嗰啲宝物啦，所谓金啊银啊钻石其他嗰啲珠宝咧。都是从这个地而生的，那么既然地能生出众宝，当然可以利乐众生，那么譬如进入心地法门的菩萨，能出生所谓七种正财法宝，能安乐无量的众生。那么第八就能生众药，那么药能疗治众病，不单说草可以为药，木亦都可以为药，同样可以医病。咁啊，譬如进入清净心地嘅菩萨，能够出生无量妙法门啊，对治无量众生嘅心理病，令佢呢个心理清净而得安乐。第八就系大风不动啊，嗱咁啊，大风起时能吹动一切物，即使一同好坚固嘅楼房啊。咁啊，打起大风，同样将佢吹倒，但系个地咧，佢就冇法子吹倒啊！地本来就系咁样，都系坚坚实实，即使点样大风咧，呢个地都唔喐动嘅。咁啊，譬如进入清净法门嘅大菩萨，就话大风都吹不动啦，唔论你清、净、苦、乐、离、衰、毁、余。呢八种风对菩萨嚟讲咧，咁啊丝毫都不能喐动啊！ 那么第十这个思考的不定，那思思考之时，发愁都经过啊，那唯有呢个大地呢，佢就唔生经过噶咯。那例如狮子，佢每行到任何一个地方，咁佢都系脚踏实地咁样行嘅。咁啊，同时佢又大叫啊，咁啊，当佢脚踏实地，亦都同时大叫之时呢，咁啊，呢个地下一样系冇事。不会因为他大叫这个地下生问题，怨怨依然是不同。等譬如佛之法那些天魔外道听到呢都心生恐怖啊。那么唯有大菩萨呢他就不生惊怖。那么具足如上的十二就名为他的慈悲菩萨。一从坐起啊就顶礼佛足二百十二。此三句经文呢，佢就更加聚义。咁话我念往昔啊，普光如来就出现于世啊。咁啊，现在慈悲菩萨，咁啊个追忆过去啊，咁啊有一尊佛出世嘅就普光如来，就系、是、此一尊佛呢，正一切种子，所谓无法不照，无时不照，无处不照，智慧光辉普照法界。所以別號叫做普光，往昔呢有一尊普光如來，見到眾生的因緣成熟，所以他就出現於這個世間，化度這個有緣者。我為就比丘啊，當時慈悲菩薩佛聞法，所以發心出家，受這個比丘戒，他就為一個比丘的行者。嗱，咁啊，佛世比丘，咁啊，五下以前呢，就应该要专精戒律，要受戒五下之后，即系五年之后啊，先至可以听教三禅。咁啊，说明呢个戒律嘅重要，因为比丘嘅正业，唯有呢个戒定慧啊，咁啊，持戒清净，咁啊，发生定慧。先就可以连生死啊！咁啊，现在菩萨佢就不学戒定慧啊，佢个专一咧做呢个慈平心地嘅工作，系专一咧去平地啊，以利众生。佢话常依一切要路，要路咧就系必定经过嗰条路。咁啊，佢就要路嗱，例如好似我哋响宝莲寺。你无论行路又好，坐车又好啊，咁啊，你想行到个下边深乜度咧？咁啊，由出门口嗰一条崎岖嘅山路咧，你一定要经过。咁啊，你唔经过呢条崎岖嘅山路啊，你就冇法子到到呢个深乜度口。咁啊，呢一条崎岖嘅山路咧，就名为佢哋要路啊，即系必经之路啊。嗱，咁啊，樽口咧就系、是、呢个船啊。一定要经过呢个水路，嗱，如同香港呢个鲤鱼门，你嚟香港个船只一定要喺嗰边入。咁如果你出洋咧，你一定要经过嗰个地方先至出去外边。咁就船行啊，必定要经过呢一条水路，咁佢就进口啊，个天地就险啦。嗱，咁啊险，嗰啲路程好危险嘅，咁一个唔小心咧。就会伤身失命啊！嗱，第二咧就系咧好窄咁样解，你多一个人都唔容易通过啊！咁啊，即系话交通拥塞啊！咁啊，有不如法，啊，妨使车马，我皆平田。嗱，咁啊，呢个不如法咧，在呢个地嚟讲啊，即系从此入高，有阵时就低啲，凹凹凸凸不平，咁啊，叫做不如法。咁遇到呢个凹凸不平嘅地啊，咁啊当然嗰啲牛车马车经过嗰阵时咧，咁啊有所损毁啦。佢话我家平田啊，咁啊慈悲菩萨咧，佢就好好地，咁啊将呢个凹凸嘅咧填平佢，即系凸出嚟嗰啲咧，将佢挖一挖，咁啊填一填咧，嗰啲凹咗落去嘅，咁将呢个凸出嚟嘅补呢个凹咗落去嘅，咁样呢个地咪变成平整啦。他就挖咗桥啦，咁如果两边岸，中间冇道桥啊，咁当然亦都唔方便来往啦。 什么佢就杀一道皮，佢都方便咗啲行人。佢就挖树沙土啊，嗱咁啊，如果遇到呢个地咧系跌低嘅，咁啊等于话唔容易行走咧，佢就用啲泥，用啲沙就铺平呢一段路。都话如是勤苦，就必无量法出现于世啊！嗱，咁啊，说明行菩萨道咧，真唔系一朝一日啊，乃系长时间咧去修学。咁啊，如是将来咧，佢在在处处，咁啊，填平嗰啲地，挖沙桥梁，咁啊，令呢个人来往得到个方便。咁佢如是勤苦做呢啲咁啊填平地嘅工作啊！做了几耐呢，他说经无量法这么长的时间啊，来到出现于这个世间，那么他亦都做呢无量法出现于这么长的时间啊，都是做这个填平地的工作。都或有道生就于这个顽愧处啊，他说这有类人，顽呢就是城啊，愧呢就是市，那么即使有人呢在这个城市之中，他的腰人的平物啊，或者他拿的东西买的东西太重了，那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人呢帮他拿那些物，他说我先就为情，他说我最先发心了，为他拿，为他孭，为他带，他说知其所系啊，那一路孭到带到呢他去那个目的地，他就放物即行，就不取其极啊，咁佢放低嗰啲物件咧，佢就走啦。咁啊，佢绝对咧唔会啊攞人哋嘅酬劳，甚至话完全发心咧同佢做。咁啊，此就说明菩萨啊呢个力施之外咧，咁啊亦都行物财施。不平者否佛，就现在世时世多饥荒啊，咁一路至到有一尊佛出世。他就平借浮佛，中国话他就遍一切自在，因为成佛没有烦恼没有罪业，而受这个生死苦果，所谓或以苦三者的止脱，所以能遍一切时处的自在，就名为他就平借浮佛。那么机以共方呢，若是文无色，那么他就机若是五谷不增呢，就名为叫做荒啊，佢哋与众生共业所减，所以佛出世应知系唯说正法啊，令佢知苦嘅余生远离。话我为富人，只系若佢呢个心愿啊，咁啊我为富人呢，富人富的系咩？同人哋带啊种种嘅事物。咁啊，即系市民所谓咧，要人情物啊，就我先为情，依其所矮，放物即行一样。佢话我为富人，佢就无问远近，就为取一钱。嗱，咁啊，若要话时势好，咁啊，菩萨乞食而得，咁佢就唔要钱啦。咁啊，现在因为啊，时势饥荒，咁啊冇得食，咁啊需要咧用钱嚟到去买，因为乞食乞唔到。所以他用钱去买，但是呢他不论远近，他从人家带物做完之后呢，他是取一个钱作为的酬劳啊，来到养活他自己，叫做呢无论远近就还取一钱。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就已到了，那么向下文明呢，付于下午。